中国的企图是不会得逞。赵立坚说，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和开放的地区，但过去一段时间反中乱港势力频频在港进行大规模暴力活动，严重影响各国企业正常营运。他又说，相信实施港区国安法将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更强大的制度保障，有利港人和各国投资者在港的合法权益。中方亦都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的企业继续在香港发展。政府公布，在6月21日至30日经银行进行电子登记的大约430万名合资格人士，可以提前两日在下星期一起经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收到款项。现金发放计划上个月21日开始接受登记，到昨日下午5点共收到超过550万个登记，大约470万个申请是经21间参与银行进行的电子登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7月1日起经银行进行电子登记的市民会在登记之后大约一个星期收到款项。另外，使用书面表格的人士需要按年龄分批登记，其中1956至1970年出世的人士7月5日开始登记，在8月3日左右开始收到款项或者领取支票通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下午本港的市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3点，升248点，总成交金额163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3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4.5升6元，中芯国际33.25升1.65，阿里巴巴220.8升6.4，美团点评191.7升12.3，小米集团14.26升6.6，中国平安81.1升1.15，港交所345.4跌4.6，吉利汽车14.16升1.58，中国恒大25.8升3元，中国人寿17.62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59，瑞士法郎8.19，澳元5.379，加元5.713，新西兰元5.061，欧元8.70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6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63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34美元，卖出177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已经清理好啦。二三四线嘅行车线啦都系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开。另外咧，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康庄道桥底。 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啦，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而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系大致畅顺噶。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北行方向仲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消防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炸街车多繁忙，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而家中半山一带多处都是车多繁忙的，包括纪莲拿利、阿不诺道、云咸街、荷里活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啦，龙尾排翻出去红棉路花园道下行，同埋红棉路上山都系多车噶。斯罗伯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挤塞，龙尾过咗兆辉台。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至到去启福道啦，都系车多繁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保安法里面中央保留管辖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 入内地审这个是常理，法律和执法整套东西都是中央的权，不是香港的权。 担不担心支联会的前景？副主席何俊仁， 我不觉得我们是危害国家安全，但如果整理落国安局就很容易听的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了。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五的晏昼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嘅6:00嘅。今日都有几项咧，系关于港区国安法嘅新嘅一啲消息啊，一啲嘅人事嘅安排。首先就系国务院咧就任命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咧兼任埋特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同时呢亦都系任命呢郑雁雄啊，佢原本系中共广东省常委，系担任呢国安公署署长一职，而同时间呢现任嘅公安部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李光洲以及另一名的官员孙清野会担任国安公署的副署长一职。此外呢在特区政府那方面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是按国安法的第十六条第二款任命刘赐慧为警务署副署长，负责国家安全，担任警务署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的。他同时间亦都是成为了港区的国安委的成员的，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来的。咁啊，呢几个咧就系一啲新嘅人事任命啦。而寻晚咧喺寻晚嘅10:26啦，特区政府发表咗一份嘅声明。声明就话咧，就系特区政府发言人咧。嘅聲明就係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口號喺今時今日係有港獨或者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嘅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權嘅含義。發言人亦都表示，特區政府嚴正譴責任何挑戰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嘅行為，亦都指出呢是港區國安法是禁止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特區政府呼籲社會大眾不要以身試法。這幾個就是由昨晚到今日的新發展。同時間今日亦都有第一宗的案件是以國安法而檢控是提堂的。一个23岁的男子，他喺涉嫌喺7月1日咧驾驶住一辆电单车，入边系插住咧光复香港嘅旗帜嘅，喺湾仔柯布连道近谢飞道嗰度咧撞向正喺附近执勤嘅警员。咁事后咧就系警方咧以违反港区国安法咧而去拘捕咗呢个男子。佢今日咧就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一项恐怖活动罪，亦都咧晏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成为咗首宗涉及港区国安法嘅被告啦。嗱，咁啊，呢啲就系一啲嘅新发展啦。咁亦都系值得即系大家去留意或者讨论一下咧。咁啊，寻日啊，亦都有喺节目度同大家提过，有一啲嘅店铺佢本来咧就用啲可能系便利贴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即系方法啦，贴咗一啲嘅标语，涉及到反修例嘅一啲嘅字眼，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字眼，即系俗称咧，可能系有啲连侬墙啦，或者系文宣啦。咁尋日咧有一啲有間嘅店鋪就有軍裝嘅警員咧係去過嗰一度嘅，並且係指出咧，即係佢呢啲嘅文宣咧就要盡快去清理，否則咧係可能會係違反咗國安法嘅。咁亦都話咧就係如果開門做生意咧，咁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公眾地方，咁就有可能違法啦。私人地方咧就可以貼文宣嘅，亦都有唔少嘅店鋪咧紛紛將佢哋牆上面嘅文宣加以清理。大家點睇？1872-31打嚟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7月3日朝早10点，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无需就住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是否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寻求人大释法。 肯定不用释法，因为这些呢是100%香港的法律界，无论是政府方面或者是我们在外面执业方面的法律界，都完全可以明白和解释的。 11点，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新民党叶刘淑仪在议程上加插讨论教科书和教材编制项目，引起民主派议员不满。教育界叶建源： 我们看到的就是不单止是专横，而且是奸谋， 2017年，当时咧，个佩凡议员咧，王乃光议员咧，已经讲话要讲 STEM 啦，等咗三年。如果你系要做嘅话，你都应该将佢摆翻喺 STEM 后面。 叶刘淑仪， 我完全合法行使根据议事规则我的权力嘅第77(1)(11)条，我系有权决定时间、日子同埋地点以及议程嘅。咁我亦都有听叶副主席嘅意见，譬如话佢访问芬兰嗰个报告系放咗落呢个议程，佢都打咗尖噶，点解你哋唔反对呢？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经民联嘅梁美芬认为，民主派主张取得过半议席后以否决议案去威胁政府，是违反基本法的原意。 35+的行动并不是针对只是一份的财政议案，它是说明要否决所有政府的议案，所有的政府拨款，整暗了一届政府又要再否决，一路一路达至它自己认为的政治目的，这件事是一定违反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下午一点，国务院任命骆惠宁为港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郑雁雄为驻港国安公署署长。另外，特区政府宣布成立港区国安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命刘炽慧为警务署副署长，担任警务署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一把 声 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间餐厅叫我开餐，他们的负责人许先生，你好。你嘅餐廳咧，原本都係貼咗一啲同反修例相關嘅文宣嘅，係咪啊？ 係啊，係啊，一路都貼咗好多。 係主要係就咁貼咗喺店鋪嘅牆壁啊，定係我見有一啲嘅店鋪咧，佢可能即係特別有一塊板咧擺咗喺個門口出邊咁樣咧，去俾人貼嘅。你哋係點樣嘅情況啊？ 我哋比較自由啲啦，我諗我哋門外門內。都其實有空間都可以俾人客貼連同牆咁樣咯。 咁嗰啲就係即係主要係人客佢有貼嘅。 人客有貼啲啦，我哋自己有貼啲啦。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有冇一啲同反修例活動即係可能相關嘅其他嘅，譬如一啲嘅物品啊，或者公仔啊等等喺度啊？ 都一定有嘅呢啲係啊。我諗喺呢一年裏面成個反修例運動嘅，我諗大家嘅一啲標誌啦，可以咁講係啦。 係嗱，咁啊，港區國安法咧已經正式實施啦。咁尋日咧亦都見到有一啲嘅店鋪啦，即係曾經有警員去過某間嘅店鋪嗰度，就係話即係佢哋貼嗰啲嘅文宣咧，有可能會違法嘅。你哋嗰方面咧個情況係點樣咧？ 冇啊，其實講國安法嚟到，大家都會見到其實呢條法例係完全涵蓋曬佢想做乜都得嘅。咁大家都知道係完全係好空泛，其實係任佢講嘅。咁所以當佢利用國安法去執法，而有鋪頭需要將啲文宣下架，咁我哋其他嘅黃店啦，可以咁講，大家都會覺得無謂同佢硬碰啦。即係坦白講，即係好似連龍，即係同其實同之前18區連龍牆一樣，其實我哋都唔係違反啲咩法。不過既然你話我哋犯法，咁我哋咪避一避咯。我哋做咗成年，成日都講話Biota， 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同佢為咗將文宣而硬碰咁樣感覺咯。 咁而家嘅做法係會將嗰啲嘅即係貼紙啊、標語啊，全部搣走曬定係點樣咧？ 其實我哋換一啲新嘅上去啦，即係正如琴日林鄭月娥咁，佢就會話香港革命嗰啲咁嘅唔得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唔得嘅，咁我哋咪連其他咯嚇。 但念其他嘅時候，即係點樣去理解嗰啲標語會唔會違反呢個港區國安法啦？ 其實冇嘅，正如頭先我講，其實佢成條法例係闊到係任佢講嘅嚇，你其實可以做乜都可以犯法嘅。咁但係只不過佢，既然政府最高嘅領導人開口話某一啲唔得嘅，咁我哋咪唔做某一啲咯。咁咪一路即係直接啲講就係大家試探大家底線啦。即係我哋，你問我哋乜都唔做，我哋唔會咯。 但係你話正如佢開到口話唔得嗰啲，咪唔做住咯。 嚇、啊，即係而家相關嘅標貼就已經係換走咗噶啦嚇，即係你哋係自動自覺自己去換走咗嘅。 是啊，冇啊，因為我哋見到有鋪頭係直接有警方上門，利用國安法執法，咁我哋覺得係咯，咁咪直接啲咪哦。換一換啲文宣咁咯。 嗯，而你哋都會係繼續會擺翻一啲含有可能係政治意味嘅一啲嘅即係標語係或者係文宣喺度，會唔會咧？ 我唔敢講係咪政治意味啦，不過直接啲講就係、是、我諗同路人見到就知道係文宣啦。 嗯，即係表明你哋自己立場嘅一啲 咁 樣嘅貼紙啦，嚇，係好啊。喂，咁唔該曬你啊，許先生，暫時同你傾到啦，麻煩曬，拜拜嚇。許先生係一間餐廳嘅負責人啦，咁即係佢哋其實自己都會去清理翻咧一啲嘅標貼啊等等嘅。咁嗱，其實睇到咧有除咗頭先我哋同我哋傾過嘅呢一位嘅即係餐廳嘅負責人之外啦，其實另外亦都有一啲嘅餐廳啊、店鋪啊。可能就是揾塊布咧遮住咗佢哋嗰啲貼滿曬文宣嘅地方，有啲咧就真係已經係搣走咗噶啦。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拿捏啊？邊啲先至可能會觸犯港區國安法，邊啲係唔會咧？電話號碼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大律師黃宇日嘅，黃宇日你好。 你好， 系想请教一下啦。其实琴日见到咧，啲店铺咧就纷纷贴搣走晒佢哋嗰啲嘅标语啊等等啦。咁而政府咧，琴日亦都出咗一份嘅稿件啦，就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咧系今时今日系带有港独或者系香港特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啊，改变特区法律地位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嘅含义嘅。你点睇咧？系咪即系呢啲嘅文宣？真係會有機會觸犯港區國安法而需要搣走 呢？我想首先個前提就是呢、這個國安法其實是不是用普通法的個方式去詮釋的，還是說應該是怎樣呢？這個其實有個疑問在這裡，因為它這一條條例裡面講到明呢，就是那個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那裡的，這個就是那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人大常委會它未必一定是用我們平日香港的律師或者法庭用的普通法的方式去傳職，咁亦都變相就係普通法的案例就未必一定適用嘅。咁所以即係喺呢個前提底下，其實會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喺度咯。咁但係如果你問我用一個香港法庭或者普通法一貫以嚟傳職個條例嘅法例嘅原則咧，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一句口號。其實唔同社會上社會大眾唔同合理嘅人會有唔同嘅意思，或者佢點樣去理解呢句説話，佢唔一定會理解到佢係代表住有一個港獨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嘅含義咯。咁所以我嗰個睇法就係，如果係用普通法嗰個法律原則去理解嘅話咧，其實香港特區政府佢點樣去定性呢一句口號，對於法庭點樣判其實係冇意義嘅，即係冇一個法律嘅意義喺度嘅。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嗰個最終嗰個解釋權，或者甚至乎佢冇講到最終嗰個條例講到明個解釋權係喺人大常委會度嗰個時候咧，咁呢個就會有一個嘅危險喺度咯。因為人大常委會佢係一個政治嘅機關嚟噶嘛，咁佢去演繹當中嘅分裂國家或者顛覆國家政權嘅時候，佢用嗰啲原則，法庭一般會用嗰啲原則。 但亦都想進一步即係理解一下咧。嗱，譬如貼有頭先所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句嘅物品咧，佢政府嘅新聞稿嘅說法就係話，將特區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嘅含義啦。其實具體而言，即係你自己點去分析咧？去違反咗港區國安法嘅邊一條咧？如果我哋暫時照依個字面去睇。 因为佢其实是一个结论，是一个冇解释的结论嚟嘅。佢就咁话呢一句口号有一个分裂国家或者系颠覆国家政权嘅含义。咁所以你只能够理解就系我喺特区政府嘅角度嚟睇，佢就系会有机会触犯分裂国家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嗰个罪咯。咁就分别系第三章嘅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咯。 咁呢、這个因为第二十一条呢即係分裂国家罪嘅第二十一条呢就係、是、讲任何人煽动協助教唆以金钱或者係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本法第二十条规定嘅犯罪呢就即属犯罪㗎嘛。咁同时间呢喺第二十三条呢亦都有类似嘅即係相同嘅字眼，就係话煽动協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等等。咁我想问即如果按照你的理解，其实他是不是会有机会触犯了煽动即是这一项啊？ 我想他即从那个執法机关的角度来看，他即充其量只能够说你是煽动，即是如果你给一个平台人家贴一些信息在这里，这些信息呢他们认为是会煽动人分裂国家的，或者会煽动人家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他充其量可能会指控你是有这个煽动那个的行为和意图咯。咁當然，另外佢亦都可以，佢想像力夠豐富嘅話，佢可以話你有一個咁嘅平台喺度，其實你就係、有份參與實施或者甚至乎係策劃一啲分裂國家同埋顛覆國家政權罪嘅一啲行為嘅，因為你有個平台喺度，就可以俾人宣揚一啲信息啦。咁你甚至乎可能係企圖策劃或者企圖參與實施，即係如果佢要係咁樣去延伸嘅話，佢。有機會咁樣講到咯，咁另外一個就可能係教唆咯，就係、是、你有一個平台喺度俾人貼呢啲信息嘅時候，咁你就有機會會教唆到他人係。做呢啲分裂國家或者顛覆國家政權嘅行為咯。 係嗱，黃於日五點半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請教好嗎？嚇，轉頭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考生入禀申请司法复核，挑战考评局取消今届文凭试一条受争议历史科试题。高等法院合并聆讯申请许可同复核，裁定有关复核被驳回。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敏颁下书面裁决理由，表示取消试题与否应该由考评局而并非法庭决定。在今次事件中看不到任何违反程序或不公平的情况。法官又提到，对于有意见认为教育局在事件中意图钳制意见表达，又或者考评局受政府欺压而决定取消试题，他不感到意外，但他指出取消试题的决定是经过考评局内部专业人士小心详细讨论，充分考虑不同意见，看不到外界的指控属实。一个23岁男人7月1日在湾仔柯布连道近谢飞道驾驶电单车撞向执勤警员，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成为首宗涉及港区国安法的被告，他暂时交由警方看管。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一下午或被告提早出院的日子再讯。辩方代表律师刘伟聪说，被告正在东区医院留医，腿部多处骨折，主诊医生未知他几时可以出院。案件由总裁判官苏慧德审理。刘伟聪说，从司法机构网站未找到处理港区国安法案件的法官资料，询问苏慧德是否行政长官指派委任的裁判官。苏慧德确认，又说已经收到聘书。马会宣布7月21日恢复举行六合彩搞珠，另外7月16日开始，场外投注处的服务时间会回复正常，亦都会恢复提供足球投注服务。马会话留意到新型肺炎疫情渐趋缓和，决定回应顾客期望，由7月21日开始恢复举办六合彩搞珠。为避免大量顾客聚集在场外投注处，将会提早在7月16日中午12点开始发售该期六合彩的彩票，而再下一期的搞珠就会在7月25日举行。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必须继续支持香港人。约翰逊接受电台访问时候，形容香港对于英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說英國曾經在1984年作出承諾要照顧香港人，英方亦都會這樣做，強調英國必須捍衛港人的自由，包括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 约翰逊又话唔清楚英方计划改变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嘅权利之后，有几多人会前往英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对开的第二三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有意外，第二三线受阻，龙尾清丽苑。至于较早前在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车多，车龙有大消散。而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意外虽然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和大老山公路近沙田医院。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由于较早前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和大老山公路近沙田医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在港岛半山一带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包括有纪念拿利、亚不落道、云咸街、荷里活道等等，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的。上亚尼北道去坚岛的车龙排出去红棉路，反方向坚岛去回上亚尼北道龙尾近西摩道。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头角警署。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现在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反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一起走过 ，Together， 千禧年代，叶冠霖。 晨早风险节目有很长的历史，当年是从太平山下漫步到80年代、90年代，依家是千禧年代了。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位主持，这个节目一直陪听众走过不同的时代。咁嚟紧啦，我都希望我哋呢个节目可以继续同各位听众并肩前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嘅。咁大家对于港区国安法实施咗而家大概都已经第三日啦，咁、有啲乜嘢嘅一啲嘅睇法咧？或者你对于嗰条条例嘅理解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刚才咧，我哋就同大律师黄宇日倾紧嘅，请教紧关于港区国安法嘅一啲嘅问题，继续揾翻阿黄宇日出嚟先。黄宇日你好。 系你好。 另外我就想问一问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啦，佢今朝早咧喺我哋朝头早嘅节目《千禧年代》入边，亦都系讲到啦，就系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口号同埋愿荣光归香港嘅歌词咧系有问题，但系只叫口号咧未必会违反港区国安法，但系呢个就可以咧作为当局为表征咧去查落去了解佢嘅意图及行动。咁刚才我哋又提过啦，啲店铺咧佢哋即系可能有一啲牵涉到即系反修例或者其他字眼嘅文宣啦。咁如果按照而家嘅港区国安法嘅行文嚟讲，如果佢喺店铺继续播《愿荣光归香港》呢首歌，你嘅法律分析又系点样咧？ 即系我都系要重申翻，就系我个法律分析都系基于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嘅执业大律师，用我自己惯常理解香港嘅法例。本地法例的普通法的形式去理解的、至于人大常委会如果他怎样解释的法例就另一回事了。用回我惯常理解的法例 的意思的话，在 一个餐厅里面播愿荣光归香港，其实就不可能触犯国安法的、因为你只不过是播一首歌，那个歌那些歌词带些什么的意味，他想宣扬什么意思，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咁當然，如果你話你有其他的環境證供去支持一個說法或者一個指控，就是嗰個店主佢播呢個《願榮光歸香港》，佢就係有一個分裂國家或者煽動國家政權嘅意圖去煽動他人，去煽動他人做呢啲咁嘅行為。要證明到呢一點嘅話，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噶啦。如果根據一般嘅法律原則嚟講。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店铺呢，除了它有不同的一些标语啊或者是贴纸之外呢，有阵时都可能是画了一些的即是图画或者是漫画这样的。那就是显示了即是可能是去年在反修例运动的人士呢，即是某些的象征啊等等。又或者呢可能它的店铺呢就摆了一些的即是叫小册子啦，那入面就可能有一些去年即係反修例運動嘅等等嘅相啊咁樣，咁我哋都見到咧有人士咧本來係有相冊都係設錄去年一啲反修例運動入邊嘅一啲嘅相嘅，咁但係後屘佢都話咧，即係而家都唔會公開咁樣賣，但係就即係繼續郵購啦。我想問咧，其實呢啲咁嘅相或者呢啲咁嘅書咧，有冇會唔會有機會即係觸犯到港區國安法入邊嘅一啲嘅條文，譬如即係？舉個例子，可能是涉及到即係恐怖活動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條文咁樣咧。 我諗即係要去翻一幾個即係好基本嘅原則，就係、首先喺刑事嘅程序裏面，如果要將個人定罪，一定係要毫無合理疑點嘅。咁所以如果你一本書裏面純粹係記錄咗反修例運動嘅一啲嘅事情或者人物咧，咁呢個其實唔能夠達至一個結論，就係佢呢本書就係想宣揚一啲。分裂國家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的信息，咁呢個係唔係冇可能係一個唯一合理嘅推論嚟嘅。咁另一點就係、如果你話煽動嘅話咧，其實煽動係要有幾個罪行元素嘅。第一就係你真係有一個煽動嘅行為先啦，譬如係一啲建議、一啲提議、一啲促使或者誘使人哋去分裂國家嘅行為啦。咁第二就係你一個煽動嘅意圖啦。第三亦都係重要嘅就係啦。要有一個嘅信息就係傳遞咗，同埋亦都係俾嗰個獲即係受煽動者接收咗嗰個信息嘅。咁最後最關鍵嗰個要素咧，就係係咪可以證明到咧？如果獲取嗰個煽動信息嘅人，如果佢跟從嗰個煽動信息去做，佢係咪就係會犯分裂國家罪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罪咯？要證明到呢一點嘅時候。嗰、那個發出嗰個信息嘅人士咧，先至係會犯煽動罪嘅。咁但係呢度要留意一點就係、要證明煽動罪，冇需要證明有人實質被人煽動嘅。你只需要做一個思想嘅測試，就係、如果有一個人佢跟從嗰個煽動者嘅信息去做，佢係咪就會犯咗分裂國家罪或者顛覆國家罪咯？ 咁而冇需要證明係實質有人被煽動咯。 嗱，呢個思想測試其實我想問，即係以往嘅案例入邊有冇過呢啲咁樣嘅情況㗎？ 哦，有㗎。其實就係最近期我諗到嘅例子就係佔中九子案嗰個公眾防擾、煽惑公眾防擾，其實入邊法庭嗰個判詞亦都有解釋到，就係話唔需要實質證明有人被煽惑咗去做嗰個公眾防擾嘅，只需要如果有人聽從咗嗰個煽惑者嘅呼籲，佢去做嘅話咧，佢嗰個行為就會係公眾防擾咧，咁就構成咗煽惑罪嘅啦。咁呢個係嗰個法律嗰個測試咯。咁但係我要再次強調，呢個就係普通法嗰個原則嚟嘅啫，咁樣咯。 嗯，明白。最後我仲想請問多一樣啊，如果有一啲嘅書本，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即係曾經被前特首梁振英點個名嘅香港民族論啦，即係呢一啲嘅書本繼續喺度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呢啲書如果繼續賣，會唔會有機會觸犯到相關嘅罪行嘅咧？ 嗱，機會就幾時都有嘅，因為國安法係一個即係裡面個罪行係非常之空泛，同埋嗰個涵蓋層面亦都非常之廣嘅。咁至於你話係被某個人士點名，其實我作為一個律師嚟講，就只能夠講，無論嗰個係人大、政協、特首邊個講都好咧，其實係完全冇一個法律嘅意義喺度嘅。 嗯， 佢充其量只能夠係一個政治嘅定性咯。咁法庭喺考慮一個口號又好，一個標語又好，佢係咪構成煽動分裂國家，係咪構成顛覆國家政權？佢唔可能係接納某一個人嘅意見嘅咯，呢個純粹係法庭喺判案嘅時候，佢睇曬一啲可以法庭可以接納嘅證供嘅時候，先至能夠達出一個結論，就係、是、到底嗰個人喺嗰個情況底下，佢講過一句説話，講一句標語係乜嘢意思咯？ 嗯，明白，即系都要睇翻。如果根据你嘅理解，就系要睇翻个具体嘅内容，或者系参考翻以往嘅案例，然之后先至可以睇下究竟系咪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 冇错啦。 好，唔该晒你，黄宇日。暂时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黄宇日系一位大律师，电话号码1872311。石先生你好，石生。 喂，你好啊，陈燕平。 系你好，石生系。 系你好。而家我哋香港人咧，任佢摆布，个龙门就任佢搬。嗱，你好似好簡單，區議會議員有人曾經問過佢嘅，選舉會選舉主任叫佢解釋，人哋解釋咗啦，俾佢入閘去選啦，亦都選到區議員啦，而家就話唔得，咁我哋無所適從嘅喎，咁啊，第日香港加油都唔得噶啦，因為我首先咧好希望啊，特區政府，因為而家個個人喺特區政府人咧都話唔關香港特區事嘅，係上邊國家憲法定嘅，我首先希望佢兩個咧，中央政府或者特區政府咧，首先要澄清邊啲係得，邊啲係唔得。你唱歌唔得，你咪講唔得咯，我哋咪唔唱咯，係咪？唔會踩咗地雷啊嘛。如果唔係嘅話，星斗市民都好易踩正地雷嘅喎。 不過會唔會比較難咧？因為情景實在太多，會唔會係比較難一一去列出咧？ 直情是难。嗱，陈燕平，我讲俾你听嘅个原因是点样起嘅，就是九月份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 你讲去年十一月嘅区议会选举， 系啦，咁特区政府咧同埋中央政府咧，就系惊九月嘅时间选到同一个现象出嚟。 嚟紧嘅九月立法会选举，你讲紧吓？ 系啦，我你讲埋系啱啊。所以咧，就是他们要急急将这个法律英文本都未出就要立法，第日就不给人入閘，或者甚至到你入了閘都要DQ你，这些是我的意见来的。我告诉你，我青岛市民我真的很爱港爱国的，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的。 明白， 謝謝你。 好，多谢石先生。有郑先生的意见。郑先生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好，请讲 咧。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嗰个，如果国安法立咗啊，咁啊，嗰啲兵室咧，即系门口嗰阵时候，我哋有阵时经过佢哋所谓嘅黄店咧，真系好多嗰啲啲帽子啊，或者啲图画咧，就有一啲抗争嘅味道啊。咁咧，我咧就有阵时去尖沙咀嗰条口福街一专系食嘢嘅。咁咧，嗰度嗰啲兵室咧，就即系大家都叫做黄店嗰啲啦。咁咧就因为你嗰啲铺头就唔系好大间嘅，所以咧门口咧就可能有佢啲话成日呼吁啲支持者去帮衬佢哋啊，咁可能门口咧成日都排住10个8个人咁嘅时候啦， 咁我唔明啊，即係其實我哋就冇藍黃之分嘅，但我哋經嗰條街咧，都係有啲唔舒服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可能年紀比較大啊，咁同埋嗰啲鋪頭咧，啲年青人多為主咧，我哋有陣時經過想入去啊望一望咁樣，或者喺門口度瞄一瞄，咁覺得嗰啲人啲眼神咧，好似啊將我哋咧即係標籤咗咗係藍絲嗰種感覺咯，啲眼神咧就有啲奇怪，就話即係好似我哋係唔係同族人咁啊？所以變咗呢種分裂咧，即係比較嚴重咯。我覺得咧，即係香港咧就唔應該有呢啲咁嘅環境存在咯。咁咧，對於我哋一般市民，我哋冇分藍黃嘅時候咧，去到呢啲街咧，即係覺得有少少不安啊。即係我唔係話驚佢襲擊我，但係好似哇，香港人做乜要咁啊？好似分得咁緊嘅，你食餐飯都好似有一種政治味道咧。我覺得呢種環境唔係咁好咯。 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啊。咁不過咧，其實睇翻即係港區國安法嘅立法啦。如果根據翻國務院副總理啊韓正咧嘅説法咧，佢就話中央喺舊年嘅中共四中全會咧已經下定決心咧要建立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並且係針對咧反修例事件以嚟咧修補國安漏洞嘅。電話號碼18723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and 我哋今日继续讲一啲咧系来自希腊神话嘅一啲英文 expression。今日我哋讲咧就系 Oedipus。咁啊 ，Oedipus 通常咧呢、这个字咧我哋形容一啲咧恋母或者恋父嘅人啊 ，Oedipus complex 咧。就是我们所谓的恋母或者恋父情意结。那么这个字其实就当然是来自 Oedipus 这个人 ,Oedipus。那么相传他是一个王子来的。那么但是他出世之后就没有见过父母了。那么最后呢误打误撞之下他是不知道父母身份的情况之下就杀了他自己的爸爸。那就最后就娶了自己的妈妈。那么所以就有这个这样的同恋父有关 expression 啦，好啦，例句，如果我哋话有个人佢可能有恋父或者恋母情意结咁啦，咁我哋英文可以话咧，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边个 and his mother, for example, is possibly a case of Oedipus complex。记住呢个字句啦，都几常见嘅啫。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有法律背景嘅谢伟俊啊，谢伟俊你好。 系，陈明你好，大家好。 系，嗱，可唔可以问一问咧，你嘅理解咧又系点咧？琴日特区政府发表咗一个声明，就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个口号咧，喺今时今日系有港独或者系将香港特区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嘅法律地位或者系颠覆国家政权嘅含义嘅。我想请问，即系你嘅理解，即系特区政府发出咗呢个声明之后咧，系咪以后即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个口号咧就唔应该出现？如果出現就真係會有機會觸犯咗港區國安法呢？ 我就冇機會，甚至係詳細研究過究竟有冇啲乜嘢嘅或者理據啊、案例啊、其他諗法導致到即係政府呢個聲明啦。咁但係當然表面上的而且確咧，如果你用翻嗰八個字，亦都考慮翻嗰八個字嘅起源咧，或者咁多個月嚟嘅一啲嘅。引用之余呢八个字以外，有关嘅引用人士佢哋有啲咩諗法，做嗰啲乜嘢呢？咁或多或少都可能牵涉到我哋讲緊刚才你嘅讲緊话个分裂国家又好，或者颠覆国家嘅即可能性呢。咁但係具体上究竟会唔会，由于我哋冇案例呢，咁又具体上属唔属于真係可以喺司法部门都設立呢一个咁嘅呢八个字就等于以上所講嘅罪行咧，咁呢就係仲係需要等個案出嚟，我哋先可以更加清楚確定。 但我哋睇咧，舊年嘅區議會選舉咧，有一啲候選人都有即係呢個嘅口號嘅，咁但係最後都可以成功地參加到個區議會選舉。 系啊，我就唔知啲属于系咪啊谭文珠女士所讲嘅走漏眼啦。咁但系因为始终有时啲案例发生咗，就未必有即时有个回应或者执法。正如好似我哋所谓立法会嘅取消议员资格，所谓 DQ 啦。我理解記憶中咧，就梁國雄議員啊、黃毓民議員啊，咁佢哋都曾經係多屆咧，已經喺度即係將個細節嚟去玩一啲花神啦。咁就但係過往兩屆都冇事嘅，咁係咪今屆咧係梁油案咧，就或者因為比較關於嗰個 China 個問題咧，導致到個反應比較大咧？咁今次一次過咧就將成件事抽起曬，咁包括啊梁國雄議員都可能牽涉在內添。咁所以呢啲有時會喺執法上咧，未去到某個位，譬如個 tipping point 咧，所謂一個界臨界點咧，咁執法機關可能未必會係馬上採取行動。咁但係如果既然而家事到如今咧，既然落咗呢個國安法，既然亦都或者係今次嘅字眼上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咁会唔会在執法上会是都会有个新的尺度呢？咁大家可能要拭目以待。 但是都想请问，就是政府这个声明呢，在法院去审理有关案件的时候有没有参考价值的？ 政府的声明当然会是一定的，起码在如果假设律政司去检控的时候都采用这个态度的话，自不然就会是一个其中法庭需要考慮的一個出發點啦。咁但係至於法庭到最後會唔會接納政府官方的一個立場、一個睇法咧？咁當然我哋以往曾多次打官司的經驗咧，包括好多司法覆核案咧，政府有佢自己的觀點立場，但係法庭往往最後都未必完全採納曬政府的立場，亦都可能要聽埋另一方辯護方裏面有啲乜嘢講，平衡咗雙方的理據之後先作最後決定。所以我覺得而家或者都係言之尚早嘅。 另一方面啊，見到咧有一啲嘅店鋪之前就貼滿咗唔同嘅文宣啦，就係同反修例事件有關啦，或者表達佢哋嘅政治立場啦。咁有店鋪咧就有軍裝警員去睇嘅時候就話，如果你開門咧嗰、那個就屬於係一個公眾地方，咁你繼續貼呢啲標語咧，有機會可能會違反國安法嘅。咁閂埋門就係一個私人地方啦，咁樣。咁亦都有啲店鋪咧就紛紛咧黐去搣走咗啊相關嘅標語或者文宣。我想問，即係喺個法律角度嚟講咧，其實係咪真係有頭先我所引述嘅警員所講，即係打開門就係一個公眾地方，閂埋門就係一個私人地方呢一個咁樣嘅分野界線喺度咧？ 係啊，因為唔同嘅法例咧，就公眾地方嘅定義會有啲偏差，有啲唔同。有啲比較廣泛啲咧，甚至乎只要係某一段時間某一個群組嘅公眾人士可以入去有關地方，係並不需要係有啲咩篩選、有啲咩手續啊、有啲咩程序咧，都可能屬於公眾地方。亦都有時睇下究竟係咪即係營業緊啊，或者有冇其他因素，例如話早排嘅限聚令啦，咁有一啲嘅議員同事喺裏面開會，咁當時都可能有其他嘅人士在場，咁屬唔屬於公眾地方咧？咁呢啲往往都要睇個個案本身佢再比較細緻去評論嘅。咁但係剛才你講個案例咧，的而且確如果係某程度上在公众地方或者公众人士可以望得到的地方去展示一些标贴，有可能属于是一个公众地方 的发布来的。 那他如果在这个公众地方发布，他纯粹是贴一些标贴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机会违反了国安法入面的相关条例，譬如第21、23、有关于煽动或者这类这样的罪名的呢？ 當然要視乎翻嗰個標貼嘅內容講啲乜嘢咧，或者標貼以外有冇啲或者整體嘅情況，例如話一張標貼本身可能係只係得八個字，但係如果加埋其他嘢，又或者可能有啲又要譬如話好多時會詛咒警方要死全家，又或者其他有啲甚至係威脅咗一啲嘅嚴重嘅暴力對待啊、起底啊之類，加加埋埋令到成個場本身嗰個感官又唔同咗，咁所以我哋要睇翻整體性。咁其實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咧，就算唔係呢個國安法咧，其實喺我哋現行嘅刑事罪行條例裏面咧，第9、第10條咧，其實一啲嘅叛逆嘅煽動咧，其實叛亂嘅煽動，其實本身已經有現有法律嘅啦。咁所以其實係當然我哋執法機構以往咧係比較係冇去處理呢啲問題，但係建基於而家我哋國安法出咗嚟之後咧，其中有一條咧，是直接要求咧香港嘅執法機關咧，包括司法機關都要咧，係要第應該第3條，如果冇記錯嘅話咧，係要更加咧係要依翻國安法咧去執行翻現有啲法律，即係現有其他相關法律嘅。咁其實咧，往往咧我哋以往可能喺執法機關或者咧政務司或者係律政司或者係甚至法院咧， 在这一方面都可能采取一个不是那么积极的态度 去用回我们现有的刑事罪行条例刚才所讲的例子呢，但是在国安法出了之后呢，会不会是双管齐下呢？不单是国安法本身，而是我们现有的刑事罪行条例里面已经现有的条文呢，都可能由于国安法的影响辐射受到压力呢，导致到有关机构在执法上呢都更加要积极呢用回一些所谓现有的法例呢，这个大家都可能要小心。 咁好快地問啊！即係如果純粹嗰張嘅貼紙咧，係寫住即係反警報，又或者有啲相集係即係話反警報等等，會唔會有機會觸犯相關嘅罪行啊？ 有嘅，因為其實嗰個相對嚟講比我哋關法仲闊添嘅，因為譬如話刑事罪行條例裏邊咧，關於半夜嘅騷亂嘅煽動咧，其實係任何只要剛才。剛才有位聽眾講的例子，包括是要鼓勵或者是令到香港某一些人、某啲群組對另一個群組又產生一些敵視啊，甚或咧係鼓勵任何人用一股，唔需要真係用啊，但係要鼓勵、鼓吹咧用一武力、暴力嘅咧，已經有可能構成剛才所講嘅煽動暴亂罪。咁所以其實係個法例更加闊添嘅。 嗰個重點就係在於使用暴力呢個字眼啦。 不一定是暴力本身，只要是对任何人对于政府即产生的恶感啊，对于执法机关产生恶感啊，或者对于族群之间，譬如南韩之间的恶感都会有可能。 好，唔该晒你谢伟俊，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宏天广场对开。另外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下角道近天美道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间封紧。红隧，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52， 瑞士法郎 0.947， 加元 1.357， 人民币 7.068，英镑对美元 1.246，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2。 港金报16,39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4.7美元，卖出1775.58美元，港汇指数107.7，报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仲未拖走，而家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至于较早前咧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反方向咧，启德隧道去观塘，近住松皇台道出口咧的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近何文田港铁站。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的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就排到合和中心。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 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段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在大学港铁站。咁啱啱收到消息，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起走过 ，Together， 开心日报，梁荣忠。 身处人生的高山低谷，应该点做？咪住呢句说话已经有盲点啦。当你在人生道路行紧，又点知道哪里是高山，哪里是低谷？几时先知？过咗谂翻转头先知道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唔使谂咁多，因为已经过咗。最重要系好好走过每一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恐龙、 病毒、 量子力学、 蛋白质、 微积分、 微生物、 飞机引擎、 银河系、 地震、 三角 几何、核 超级电 脑、 移民外星。 科学范围真系好阔落，全新一辑《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用你听得明又啱嘴型嘅讲法，畅谈贴地又贴身嘅科学话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英国人在支援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一场民权运动的抗议中，同时亦都将很多英国黑历史翻出来。早前在电视画面上，我们看到英国示威者在英国知名城市布里斯托推倒科尔斯顿的铜像，令到这位历史人物再度进入世人的视线。科尔斯顿是17世纪的英国商人，他为英国的一间名为皇家非洲公司从事黑奴、布匹、酒水等殖民经济生意。在贩卖黑奴上，英国殖民者手段极为残忍，在至少被贩卖的80000多名非洲黑奴中，有10000人是在西非村落遭绑架而来。贩卖商将他们好像加速地用铁器烙印，人连人锁上铁链，送到货船的舱底，再运去欧美做奴隶。这间英国皇家非洲公司是英国殖民时代涉及奴隶贸易的邪恶公司系列之一，其他还包括维吉尼亚公司、南海公司等。英国从事贩卖奴隶活动虽然在时间上比葡萄牙、荷兰和法国还迟，而且时间又短，但是由于英国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海上霸权，殖民地开拓蓬勃，美洲更是辽阔，令到英国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十分迅速的增长。急快的工业化 为贩卖奴隶和蓄奴创造了条件。英国贩卖黑奴总数比起其他西欧帝国多出四倍，在历史上成为奴隶贸易的罪魁祸首。这段英国黑历史今日又有几多人还记得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星期五晚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今晚呢，两位传媒人分别就是胡丽云和李月华的。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今日呢的我相信都是唯一的议题呢，就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之后呢的种种的一些的发生的事件和一些的总结。因为港区国安法呢就是在6月30日的晚上11点正式实施，亦都是在那个时间政府就在宪报那里刊宪并且生效的。咁而7月1日咧，本来是有人咧打算发起游行，不过咧都是被警方反对嘅，发出咗一个即系反对嘅即系通知书。咁即系话咧，嗰度系冇一个合法游行喺度。而同一时间咧，这个港区国安法咧，亦都已经系正式生效噶啦。不过咧，如果我哋留意翻喺7月1日啦，港岛嘅湾仔铜锣湾一带嘅街头啦，如果喺个镜头画面看下去呢，都仲有不少人呢就上街嘅，咁啊展示呢各式各样嘅标语啦，或者係讲佢哋嘅诉求啦。咁但係我哋依然见到有一啲人士呢，佢哋係嗌一啲呢同叫做即係可能係會涉嫌違反國安法啦嚇嘅一啲咁樣嘅用語用詞嘅，咁同埋嗰啲嘅香港獨立啊嘅旗幟啊擺咗喺度嘅。咁兩位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一個咁嘅現象同情況呢？而實際上警方咧亦都係喺7月1日咧拘捕咗10人，話佢哋涉嫌咧係違反國安法嘅嚇。胡麗雲點睇？ 坦白一句咧，当日嗰个咁多嘅人嚟到去，依然上街嚟到去，即系表达佢哋嗰个嘅不满嘅声音咧，呢个都系我嘅始料不及。嗰个嘅人数的而且确系即系比我想象之多嘅。咁再现身咗，亦都有一啲嘅肢体嘅冲突啊，甚至有一啲嘅事故嘅发生嘅时候，咁亦都系我谂再次嘅显示紧，就系话到香港市民对于呢一个嘅港区国安法嘅嗰个嘅不满嘅程度嘅一个嘅。是不是上面的展现出来呢？而另一方面我亦都会很相信的，就是说到那个人数的即是比我预期的即是超出很多倍的时候呢，我想可能都背后是反映住一样东西的。整个国安法那个的定立由公布至到去定立出台这一个整个过程啦，一个月松少少的时间。期间的里面就是香港人只不过是不断是被接收緊一啲似是而非嘅一啲嘅信息，哪管係一啲嘅即係偉大如呢一個人大常委又好，又或者係一啲極度資深嘅一啲嘅法律界又好，又或者什麼人都好啦，其實佢哋講嘅説話咧，都明顯地嘅就係話到有各說各話，冇一個嘅一致性。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到。我哋再即係事後去睇翻成個嗰個法例嘅裡面嘅內容嘅時候咧，明顯地佢哋之前所講嘅嘢係某程度上面咧，係將呢一個嘅法例嗰個內容嗰個嘅嚴重性係減低咗好多倍，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我唔知啊，即係我自己就係啦。當個法例出咗嚟之後咧，比我預期嘅裡面係 辣咗好多。 即係你頭先個意思就係、是、之前啊，譬如人大常委或者係一啲人大所透露出嚟關於嗰、那個條文嘅內容咧，係比起實質嘅條文內容咧，係比較即係寬鬆或者話程度係輕嘅，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公眾接收咗另一個信息係咪啊？ 就令到公眾都會覺得係即係會覺得係我唔知啦，我自己覺得我個人會覺得惡言咯，係好惡言，而惡言到嘅就我諗有一啲人亦都會直情係用一個嘅行動嚟到去表達出嚟佢哋自己嗰種嘅心中嗰個憤怒或者嘅不滿啦。我咁明顯地啊見得到嘅就係話到嗰、那個法例上面嗰個嘅定義嗰種嘅模糊性啦，嗰種嘅權力的那種的集中性和那種的身份那種的多樣性，而引致到就是很多人都會感覺到的就是說到是肉隨砧板上咯。咁我覺得即係成件事件嘅裏面，除咗即係我哋見得到嗰個國安法裏面嘅那種嘅大石砸死蟹嗰個嘅侵害之外咧，香港人應該喺成件事件裏面係上咗一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嘅通識課，而呢個通識課就係講俾你聽嘅，就係話到以前可能你唔會去留意中國嘅新聞，又或者即、就、係、是、啊共產黨同埋一個嘅政府嗰個嘅運作係點樣樣。今次係一個係好明顯活生生有血有肉燒到埋身打到埋嚟嘅一種嘅共產黨與中央政府一起合作，跟住就共产党与香港政府如何在港執行的一个的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要去明白得到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的政治环境，什么的香港的生活里面。 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8731发表一下的。那李月华，你又怎么去分析呢？7月1号为什么街头上面都还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还有举着角色的标语呢？ 我就刚刚呢就那个看法就正正好不一样。我觉得当日出来的人数呢，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 是。 亦都不可以说预期少。即事实上有很多人是睇定啲，即是不敢出来。咁所以当日出来的人数呢，我不惊讶。即有即密密麻麻啦，起码见到。第二呢，就是那个法例出来呢是这么辣呢，我都不惊讶。其实我预咗佢是好辣。那些剛才講啲偉大嘅人講咧，其實係講即係講輕咗好多，即係講住先啦，亦都可以呃嘅，即係因為反正我哋都冇機會去表達任何意見。咁佢嗰個情況係寫成咁咧，即係第一頭頭先講我唔驚訝啦嚇，但係成個過程咧，我覺得係其實睇得到咧，就係呢條法例。一開個牌頭就是國家安全、顛覆政府啊、恐怖主義啊。其實你看那天拉的人，拉了300多人，如果大家看到畫面，其實很多不是年輕人的，即不是他們心目中的所謂、黑暴啊、暴徒啊，很多是些中年人、啊、我見到也是老年人、啊、即是賣煙通褲那樣，即其實是很普通的街坊裝來的，很普通的街坊來的，即其實反映了呢根本市民的不滿，政府是沒有完全，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完全沒有針對這一年整個社會的不安的躁動到底原因是什麼去解決。而且他認為如果真的他們所想像或者他們不斷說話推出了這個國安法，香港社會咧就會從此咧就穩定啦，一國兩制咧從此繁榮安定啦。咁我諗係想得太理想咯。事實上嗰、那個問題你唔去解決嘅話咧，嗰種躁動不安咧仍然喺度。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李月华就说啦，即是7月1号那天呢就拘捕了有300多人啦。不过 唔係全部都係因為國安法，而有啲係可能係非法集結啊等等咁樣嘅唔同嘅情況啦，而被拘捕嘅。但係咧，亦都有10人咧涉及係違反國安法咧而被拘捕，亦都今日咧有一名嘅人士正式係由警方即係由政府去律政司去引用國安法咧而檢控噶啦。咁其實即係之前咧一直都話國安法係針對極少數人士嘅，咁大家點睇？即係第一日就已經拘捕咗10人係涉嫌違反國安法嘅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嚇，胡麗雲。 通常呢一句講話針對極少數嘅人士嘅時候咧，大家聽嘅時候都知得到呢一個並不是在說實話啦。咁講完呢啲咁嘅之後，我哋大家都會覺得聽完就算數啦。只不過就係話到第一日去推行嘅時候，就即刻就係即係連嗌句口號都已經係即刻有啲差人就即刻嚟到去喝止啊，甚或就要去拘捕嘅時候咧，咁我諗佢哋嗰種嘅我唔知係咪叫做殺紅眼啦，定抑或係點樣樣嘅一個嘅心態啦，咁引致到就有咁多人去被捕咧，我亦都唔會真係覺得有一個好大嘅錯愕，只不過就係話我覺得佢最感覺到令到我覺得係匪夷所思嘅啫，即係啲黃店貼張貼紙啫，即係整個貼紙，整個口號，咁你都等走嚟走去，即係特登又係派啲警察咁得閒走到去嗰啲咁嘅店鋪，走嚟到去喝止，仲要係要求啲人走嚟到去掹甩曬佢，搣甩曬佢嘅時候，我真係心諗，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咁治安咁太平咧？我哋仲有好多大賊嘅喎。我哋仲有好多啲咁樣嘅強姦非禮啊、虐兒啊、kidnapping， 即係其實其他嘅刑事罪行 啦，呢啲好大型嘅刑事罪行嘅案件仲喺度喎。但點解我哋啲警方都係好似咁得閒咁樣做呢啲咁細埃嘅嘢？嗰啲嘢又唔走嚟嚟到去調查，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咯。 咁我哋都唔知道，即系警方其他嘅调查工作嘅吓。咁佢除咗有人手去处理涉及国安嘅罪嘅情况之外咧，国安嘅法例之外咧，咁其实佢哋其他一般嘢都应该系喺度进行紧嘅。李耀华， 嗱，我觉得嗰个问题就喺呢度，即系你睇完成条国安法啊，六章六十六节，虽然得一，其实佢一宣布就已经所谓生效吓。你都冇時間睇， 即係一公布就生效啦嚇。 我可以睇完曬之後咧，喺邊張話俾你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有問題咧？冇喎，呢個就正正問題，就係、是、條法例出咗，到底佢個應用嗱，先唔好講成日立例，好多過程我哋值得批評。好啦，佢出咗，佢應用邊個？你去問當日嘅記者會嚇。問林鄭，問律政司，佢冇講嘅，我唔知佢唔敢講啊，定係佢特登刻意含糊？呢、這個就是正正嘅問題，啲法例嗰個含糊性嗰個程度咧、就是，就係好啦，跟而家比較明顯啦。琴日政府啊，琴晚啊，係講話呢一句就係、是有問題咁。咁有問題係咪就係叫做抵觸咗法律咧？係咪一有呢句嘢就？唔得咧，你件 T 恤着住系咪咁就唔得咧？定系话你遥之期唔得咧？定系话你游行嗰时遥期唔得？你屋企挂得唔得咧？好多好多嘅问题，冇人去解答。好啦，头先讲到话，啲黄店嗰啲面帽子连龙墙，佢唔系句句都系咁嘅，可以讲写其他嘢嘅。点解连龙墙唔得咧？咁呢个正正嗰个问题就在于佢个含糊性喺度嗰时候咧。所謂執法嘅機構咧，空間好大啦。我落嚟同你講話唔得，你敢唔敢唔喐啊？我話有機會告你，你敢唔敢唔搣啦？咁所以變咗嗰個所謂寒蟬效應即刻出嚟咯。大家都唔知得唔得喎，佢話唔得，而且你問差人係咪一定唔得，佢實話唔得噶。甚至第日話俾你聽，唔係淨係警察，可能係嗰個管理公司，可能係個保安員，可能係任何一個。所謂有公權力的機構都告訴你聽，喂你呢就觸犯了這個國安法的。但一條這麼重要的法例到現在是沒有一些人可以告訴我們清清楚楚那條界線是怎樣。 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呢條法例最得人驚嘅地方。 好，嗱，不如我哋聽一聽咧聽眾嘅睇法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可以打嚟18723一發表意見嘅。有黃女士，你好，黃女士。 係啊，節目主持同埋嘉賓，你哋好。 你好。 啱啱討論緊國安法嘅成立喺香港要實施，咁我都因為我喺大陸成長㗎，咁我而家都過七張㗎啦。咁我自己過去識一直嚟自中共改革開放咗40年啦，咁啊中共未改革開放之前咧，冇人睇好中共會改革開放。不過因為係咪六七啊？六七事件又令到有啲嘢卻步咗嘅。咁啊，我覺得整個社會、整個國際空間都有啲責任嘅。到改革開放下嘅中國共產黨走嚟走去，好似走翻回頭路咁。而家咁我自己就話。作為香港是世界共同財富的地方，當日都是這樣叫啊。咁資本主義是有佢一份子噶嘛。咁你話而家話完全屬於中國嘅如何咁，我覺得呢啲就手伸長咗少少，伸長咗少少，覺得應該俾翻啲空間出嚟。我覺得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俾翻啲空間出嚟，就唔係話，我覺得香港人咧就唔好話樣樣嘢都。好似话示威游行如何咁破坏社会公物啊，这样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做噶。 好多谢晒黄女士嘅意见嘅，有陈女士听埋啊，陈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系请讲啊。 咁我想表达下，其实嗰日我有出到嚟 shopping 嘅，喺铜锣湾。 点解？ 咁其实最主要咧，第一我自己都喺度犹豫紧嘅。咁每年七日我都有出去，咁我就我你问我惊唔惊？我有啲惊，但我谂下，我去行街啫，咁。去到嘅時候，其實當日俾我見到係好多嘅中年人嘅，就頭先嘉賓咁講，50幾歲嘅，有好多都係媽媽咁樣，一堆堆咁樣。咁我自己眼見就仲有啲係有個媽媽，就係佢自己本身大肚，仲拖住一個4歲嘅，同埋一個8歲嘅。咁大家突然間就唱歌，其實好和平，突然間一隊人咁衝埋嚟，咁啊啲人跑，我即刻攬住啲細路仔企埋一邊，我話唔好跑，我。咁其實我哋當時想喊嘅，點解我哋香港會搞成咁咧？咁、那個媽媽仲同個兩個小朋友，我哋冇錯噶，我哋只不過我哋想講我哋想表達嘅嘢，如果唔係第日我哋冇得再講嘅，即係當時我哋幾個係真係想喊。 但係你有機會係觸犯咗香港法例嘅喎，因為嗰日嘅遊行係反對。 我行街，喂，我有我嘅自由，我冇去打爛嘢，我行下街都唔得，我觸中下社會繁榮，你點樣去評價我去嗰件事咧？ 明白。 除非你就招禁。 好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 紅洞籌備平台表示會研究判詞，同律師團隊商討係咪上訴。發言人鄭家朗話：擔心先例一開，未來考評局同教育局更肆無忌憚作政治干預，甚至隨時取消任何試題，令考生利益得唔到保障。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為華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市区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仲有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8: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喺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第二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彩虹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还是在管道的出口附近，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还是间封紧。红隧的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中区一带是相当之繁忙的，包括花园道缆车站附近、皇后大道中的龙尾在花园道口、下角道近红棉路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龙尾好长的排到去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噶，咁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挤塞，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另外西九龙走廊，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宏景台。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之前的草案的说明就是说，特定的情况下对于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中央是有权行使一个管辖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维柱， 原则上来讲，就香港其实是 no say， 这个不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中央想怎么做他有权就是这样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黄仲远。2002年香港人平均智商全球第一，2020年呢跌出十大。其实呢都并不是坏事，反而呢证明香港人呢开始呢不会跟住一啲嘅传统智慧，话唔定呢可以开创一条新路添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直播室除咗有陈燕平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今晚啊两位传媒人咧，分别系李月华以及系胡丽云嘅。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位听众尤太，1872311，尤太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啊， 系李月华、胡丽云，你好啊， 你好啊。 是啊，欸，我就咁讲，即係话斋呢，即係我听到啊主持人呢，即係你咁讲，嗰隻嗰啲人话去买嘢都系，你话佢都系犯咗法，系我想请教点样解释。 我系话即系可能涉嫌，即系有机会啫。 我都想知下，因为我哋都系。嗱，咁我覺得就係咁嘅干法咧。嗱，之前咧，譬如好似譚耀宗啊，咩譚慧珠佢哋咁講嘢都係嘅。我發覺咧，佢哋係根本係我聽嚟聽，我就唔知佢想講乜。同埋咧，係好似又知啲又唔知啲，但我感覺就知少少，可能就扮代表，成日自己推翻自己嘅，都唔知佢自己講乜嘅。其實都係咁好啦。就其實咧，有咩新法例咧？通常係咪我哋香港政府都係咁噶嘛？你初初嗱，琴日。 即係話齋，琴晚先至發生，半夜先話訂嗰啲咩幹法嗰六條嚟出嚟，咁聽朝就執行啦。咁通常都係每日寬免啊，就係做錯咗都話嗱，警告你哋啊，唔好再做啊，再做我就告你哋。咁但係唔係第一日就拉十個喎、啊？咁其實咪係太多咧？哇！仲話對付一小撮人，咁都知共產黨啦，咩叫小撮人啫？你大地主咪小撮人咯，你小市民有小撮人咯，即係人都知道佢啲嘢啦。咁 OK， 仲有個叫咩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琴晚先至講嘅就係話呢句嘢唔講得，咁點解又可以話就係告嗰、那個？電單車男咧就話佢犯咗嗰個咩幹法？哇！咁你諗下，即係好恐怖咯！我感覺就係話你而家係咪即係隨便你我過咗幹法，我今日講，我聽日又可以告得你？咁我覺得點解你即係言而無信啊？同埋話對付小撮人啊？其實我哋你所謂小撮人，我哋真係好驚。同埋咧，我哋嗰日點解咁多人都肯去呢、你睇到嗰度。成日馬路好似冇人，其實俾啲警察逼曬我哋上去側邊嗰度啫。我哋係去買嘢，我哋真係好淒涼。我哋買嘢都唔得啊，我哋行街都唔得。我今日真唔係去示威噶、我要睇下出邊係點樣啊。但係人多，我哋而家要佢都唔俾我買 Sogo， 你明唔明啊？我哋喺嗰度，佢都擁翻曬你去，好惡啊！我都覺得喂，而家仲慘過日本仔皇軍啊！我諗皇軍我鞠個躬我都行得啦。而家直情咧，佢睇你唔順眼，你就死梗啦。拉了300多人，我真的觉得香港还衰过大陆，现在香港人真的很惨。 好，多谢了游太的意见，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是你好啊。 是请讲、 我想讲呢，就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呢，在这一代来讲呢，真的很凄凉咯。即是呢，政府呢经常的立例呢，即是不是很贴民意啦，第一。第二，今次国安法直情是没有咨询。我由细到大嘅教育咧，都系话俾我哋知咧，香港有公义，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家咧呢、這个国安法咧就话唔得，你是但讲错一句嘢，只要佢觉得你系得罪咗佢，佢觉得你咧影响到佢嘅形象咧，你就可能要啊，即系俾人拉啦咁样。咁咧而家写就即系对香港嘅年轻人嚟讲咧，系好唔公平咯。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系受呢一啲嘅教育，而家边个教育咧系 100% 倒转噶。咁但系政府又偏偏咧去即系做呢样嘢又做得咁快，又冇諮詢，咁样唔知会唔会即系对我香港人嚟，即系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系好委屈咯。我觉得咁样做， 好啊，多谢晒你黄先生嘅意见。似乎咧就系、市民大众对于呢条条文都有各式各样嘅意见同埋睇法啦。喺度咧亦都有一个节目预告，就系听朝早嘅8点到9点咧，星期六问责会有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同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席噶。咁又睇睇即系到时可唔可以对于一啲嘅条文内容有再详细嘅解说啦。此外咧，朝头早9点嘅香港家书咧。亦都有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以及系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咧陈宏毅咧去讲一讲佢对于即系港区国安法嘅呢个嘅一啲嘅睇法嘅。 根据社会心理学嘅研究，人平均咧几耐讲一次答话 ？A 每个钟 ，B 每日 ，C 每三日 ，D 每星期。喂，你就咁样睇啊 ，D 啊，肯定唔系噶啦，每星期哦，即系你谂翻自己主观感觉都唔 系。我想话俾你听啊，有啲人讲大话，真系相信咗自己讲嘅系真话咧，佢就唔觉得自己讲紧大话啊嘛。 直情同自己讲大话。 系啊， 的而且确呢个现象系有嘅。 祝心理，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走过春。 大家好，我系沈达源。记得2004年嘅时候去西藏纳木错。驾车困咗喺雪山，而家睇翻啲相，发现自己原来好少影人，主要都系影景。人大咗，影相嘅取材都有好大改变。 年轻得放着水。 详细内容留意香港电台面书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沈达源与你一起走过。 我哋希望用不同故事 一起走过不同国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又嚟到夏天嘅日子啦 ，B B， 我哋要去沙滩投入阳光嘅怀抱啊！ 哇，你咁大个啤酒肚，我先唔同你去沙滩玩啊，失礼死人咩？除非你即刻戒酒，同埋每日做翻多啲体能活动，减咗个肚腩先啦。 好啦，唯有系咁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除咗陈燕萍之外啦，仲有我哋今晚嘅两位传媒人啦，胡丽云同埋李月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啦。咁啊，讲一讲咧一个最新嘅一啲嘅人事部署啦。咁系今日啊，国务院咧系宣布任命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咧担任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咁此外咧，国务院亦都系任命郑雁雄为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署长，李光洲、孙清野为副署长嘅。而在特区的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呢，就是任命了刘赐维是担任警务处副处长（括弧国家安全）的。咁呢个就是因应港区国安法的颁布呢而是委任的一些人选嗰个嘅人事布局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即系相关嘅资料啊，驻港国安公署啦嘅处长咧，阿郑雁雄咧，佢就系中共广东省嘅常委，亦都咧曾经系处理过乌磡事件嘅。至于李光洲咧，就系而家公安部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嘅。咁啊，两位即系呢个人事任命点睇咧？李月华有咩分析咧？ 其实呢几位我都唔熟悉，真系好唔好意思。头先讲有一位系郑雁雄 ， 郑雁雄 吓做过乌磡事件嘅， 系啦。咁佢最经典，我谂今日传媒都不断播嗰段声带啦，就系佢话信啲外国传媒咧，就系猪乸都会上树啊咁。咁我谂呢一个，我谂外国传媒第一就喺呢条国安法底下咧，外国传媒佢嗰个角色。佢係嗰個工作咧，其實係風險非常之大。咁如果而家國安公署嘅署長係呢一位人物嘅話咧，佢過去對外國傳媒嘅態度係咁嘅話咧，其實即係雪上加霜應該係。 嗯，係。胡麗雲咧？ 我自己當然咧都唔認識呢一個嘅即係人士嘅，咁但係即係 base on 翻就係話到喺呢一個嘅烏磡村呢一個嘅村民去維權而引致到，只不過係迅雷不及掩耳嘅一個嘅短瞬間嘅時間，突然之間就係有呢一班嘅公安以至到一啲嘅可能懷疑即係嚟自於有啲解放軍嘅協助嘅一啲嘅。嗰種嘅迅速嘅打擊啲民眾，呢一個咁嘅行動咧，令到好多境外嘅記者對呢一件嘅事件，對於個領導嗰個嘅雷厲風行嘅呢一個咁樣嘅執法嘅行為咧，大家都真係目瞪口呆。因为记忆的里面当日真是很多的新闻界他们处于那个环境的里面很感觉到那种的恐惧。 你讲的乌磡事件 乌磡村那时候的采访。 乌磡事件是。 很多人都用尽所有的办法去第一是怎么样去入到去。第二样东西就是即使入到去的时候突然之间是好像被一些人当作你是一个的囚犯来到去到处去搜捕敲门。入到去成间个手到处去搜到处去揾你又冇去即係叫做窝藏咗啲嘅境外记者嘅时候，成个嗰个嘅行为嗰个嘅动作呢，令到大家都好引以为心。究竟自己做错乜嘢，只不过係做一个记者要去报道嗰笪地方一个事实嘅真相。但係就竟然可以惹嚟就係话到啊，原来你咁样做嘅，你就系犯法，你就系一个嘅不能够接受嘅一个嘅行为，就要捉你，就要带你走，赶你走，甚至唔俾你入嚟。咁我谂即系任何一个正常人啊，包括我相信建制派里面啲人都会好感觉到就系呢一个嘅行为，究竟系咪一个嘅合理嘅行为咧？咁所以引致到今天佢被系啊作升为即系呢一个啊负责香港嘅呢个咁嘅国安嘅一个嘅位置嘅时候咧，大家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咯。 至於另外那位的李光洲先生和還有一個孫先生、 孫清爺孫清爺、 啊就我更加不過去從來都沒有怎樣去留意到他們的名字的，但是即都嘗試在個網絡上面去搜尋他們一些的資料或者他們曾經領導過的一些的事件，咁就原來啊，孫先生嗰啲嘅資料咧係完全係零嘅。咁啊，至於啊李先生嗰啲嘅資料咧，就係、是、都有好零星一啲嘅資料嘅。咁啊，信息我唔知道真定假，但係就話到佢係呢個駐香港嘅中聯辦嘅一個嘅負責同警隊嗰度聯繫嘅一個嘅啊領導人。咁甚至就係同最近呢啲咁樣嘅雷厲風行嘅一啲打擊香港嗰個嘅遊行示威嘅一啲咁嘅行動嘅部署啊，強硬嘅手腕啊，都係同佢有關嘅。咁呢啲咁嘅說法我唔知真定假。咁但係除此以外就揾唔到佢嘅資料咯。咁所以引致到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即係既然依家成個事件引起香港所有嘅七百几万市民的恐慌的时候，我觉得香港政府他都应该可以大大方方来到去让所有的市民去认识，就是说到啊这些位高权重的一群的领导们究竟他们即是究竟是背景是怎样呢，甚至可以的话安排一个记者会啊，让他们站出来啊，去见一见传媒啊，影翻张相啊，就唔好话大家即系依家喺一个嘅零透明度嘅一个嘅环境下，再继续咁样制造紧一啲恐慌出嚟咯。 嗱，跟住不如我哋又讲一讲咧一啲条文上面嘅即系大家嘅分析啦。咁根据咧呢、這个港区国安法嘅第九条啦，咁佢就写咧香港特行政区咧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嘅。其实咧喺过去即系一段时间啦，大家都对于嗰个条文嘅内容咧有这样或那样嘅一啲嘅推测啦，或者系即系估紧到底系点啦。咁而家公布咗之后啦，除咗我头先读咗第九条之外咧，譬如包括咗另外嘅一啲嘅相对嘅条文，譬如乜嘢叫做系宣扬咧，又或者系何谓煽动呢，咁又或者就係喺警方啊嘅相关部门去调查有关案件嘅时候，佢哋所可以采取嘅权力。大家嚟自传媒界啦，咁亦都係熟悉即係文化创作界啦。咁你哋对于而家呢个条文入面有冇啲咩嘅地方係特别关注嘅呢，作为即係传媒或者係文化创作吓。例如话 即系我谂成个嘅概念就系，即系佢营造咗一个让你感觉到恐怖嘅气氛，你做乜都可能咧犯法嘅。我谂呢一个嘅情况系严重，譬如话而家佢讲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這个嘢唔得咁。咁當然仲有好多好多人話，仲有好多唔得啦嚇。咁新聞報導得唔得啊？咁即係好多人就會咁問嘅咯。創作嘅人就話：如果我創作嗰時候，我寫到呢段，我引述咗呢句得唔得啊？咁即係嗰個恐怖嘅地方就係呢一度，即係人就會自然咧。當你去問嗰時候，你去憂慮嗰時候，你就會開始去畫咗條線啊。我自己形容咧就係而家都唔係畫線，因為咧滿地都係線，全部都已經係張紅地氈嚟噶啦，都唔係線嚟噶啦。即係我覺得係成條法例，你問佢邊度唔清晰，度度都唔清晰。即係佢冇辦法可以話到俾你聽，而且最重要就係一樣嘢就係佢嗰個應用，佢嗰個執行咧，同過去我哋所理解或者係一個喺人權公約底下保障，因為都有嘅，其他國家都有國安法啦。唔係話咧，其他國家冇，但係咧其他嘅國家，譬如我哋 普通法的國家有的，他們的譬如抗衡怎樣，我們是熟悉的，即是說哪些是即是你要引起即時有些的行動的，你才可以叫煽動，而不是呢你今天叫一句口號，或者這件衣服穿著一句口號你就已經觸犯法例，不是這樣的嘛。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無論這條法例怎麼寫，它執行的時候呢就是我就是這樣執行的了。最得人怕的就是它說、有人權公約保障，它說嘛，但是現在是什麼呢？法官去定的，即所有東西都是基本上即是態度是怎樣呢，就是他一定要做出一些案例，是要有震懾的作用。剛才我們討論到為什麼這麼快十個然後又立刻告，甚至無都未講清楚的時候就已經告了，或者那個執行機構都未有的時候就已經告了。我想他的作用就是他一定要很快快刀斬亂麻，然後呢法庭判還要是 make sure、即確定呢法庭判出來的是有震懾的作用的。咁我谂呢个先至系好得人惊。 嗯，系胡丽云，传媒角度有啲咩嘅关注点咧？特别 我谂好似正如阿月华所讲啦，即系其实你站在一个传媒嘅位置里面嚟到去讲紧，去点样去报道翻呢一个嘅港区国安法所衍生出嚟嘅种种嘅一啲嘅事实或者一啲嘅个案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令到人系好百思不得其解，唔知道应该系点样样嚟到去做。好啦。传媒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其实传媒都有尽自己的责任，就是不断去问相关的部门的领导人，包括律政司、保安局局长，还有特首。在刚刚那次的这个7月1号他们三位的领导层走出来那个记者会里面，其实都见得到所有的新闻记者他都很努力来去追问究竟那个当中的定义是怎样，究竟怎样去拿捏你那个的检控守则等等等等的东西。但无奈地的就是我们即看回成那个记者会的里面，唯独我见得到特首去回应回有一名的记者去问要定立这个国安法那个前因后果怎样去执行，怎样能够可以去便利于就是香港那个的往后的发展呢，在那笪地方他讲得是最清楚最详细，其余任何一位去回应每一个记者的提问涉及到这条法例里面的诠释的时候，我们都见不到他们是怎样讲得到出来，只不过就是重复法例里面的每一只字，每一只字我们个个都是只要懂得中文的人都听得明，但是你明唔明白佢背后嗰个定义，佢背后去点样样嚟到去執行呢，完全听唔到佢哋去点样样去解说。但係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话到令到大家更加感觉到恐慌，你连作为呢一个嘅律政司最高嘅一个嘅部门嘅首长，你连去管理執法部门最高嘅保安局嘅局长，你哋都对于嗰条嘅法例，你哋都似乎俾人嘅感觉到你哋都唔多清楚，你哋都系一知半解嘅时候，你谂下你下面嘅嗰一班嘅執行人员，佢会去点样样去处理？最容易处理嘅就系话到有杀错冇放过啦，所有嘅嘢佢哋最兴讲噶，你同法官讲啦。咁法官又点样去处理呢？睇翻呢条嘅法例定义唔清晰，只得中文，仲未有英文。除咗呢个新华社出嘅嗰一个，而更恐怖嘅一样嘢嘅就系，正如好似正话月华所讲，你唔单止系法官，系由呢一个嘅特首，佢声称啊，佢询问过呢一个嘅终审法院嘅首，终审法院嘅法官嗰啲嚟到系。去定咗一班人出嚟啊！其实就算个检控部门都系由翻佢哋去指定嘅一班人嚟到去做呢类型嘅法例嘅检控工作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就考评局取消历史科其中一条试题申请司法复核，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颁下书面判词指出，是否取消试题应该由考评局而非法庭决定。他看不到有任何程序不当或者不公平， 亦睇唔到法庭有任何理据介入考评局嘅决定。提出司法复核嘅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表示，会研究判词，与律师团队商讨系咪上诉。发言人郑家朗话，担心先例一开，未来考评局同教育局更肆无忌惮作政治干预，甚至随时取消任何试题，令考生利益得唔到保障。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其中一名成员是今日宣誓就任的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他将领导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本身是广东省委领导的郑雁雄担任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处长，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李刚洲担任其中一名副部副处长。现年57岁的郑雁雄曾经就乌磡村村民发生土地维权事件，指村民表达诉求有好的初衷，但用错误方法，有境外势力更推波助澜，导致已经平息的事件再趋严重。网上曾经流传片段，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形容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批评村民找境外传媒出头。政府下午公布行政长官指定6名现任裁判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但没有公布指定法官完整名单。其中一名指定法官苏维德下午即时审理手中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一名23岁男子涉嫌在7月1号驾驶电单车撞向警员，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同一名同一项恐怖活动罪。两项控罪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因为骨折留医缺席聆讯，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一下午，或被告提早出院的日子再讯。被告暂时交由警方看管。被告涉嫌7月1号在湾仔驾驶电单车撞向警员，电单车上插有写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的旗帜。警方说事件造成3名警员受伤。政府公布在6月21号到30号经银行进行电子登记的大约430万名合资格人士，可以提前两日在下星期一起经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收到款项。现金发放计划上月21号开始接受登记，截至下午5点共收到超过550万个登记，约470万个申请是经21间参与银行进行的电子登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7月1号起经银行进行电子登记的市民会在登记后约一星期收到款项。另外，使用书面表格的人士需要按年龄分批登记，其中1956至1970年出生人士7月5号开始登记，在8月3号左右开始收到款项或领取资表通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1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连德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连德道的快线有坏车，龙尾近九龙货仓。至于隔咗前咧，喺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第二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彩虹村，亦都影响到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旺角方向嘅支流坏车多噶，龙尾就近 Mega Box。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咧继续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较早前咧，启 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非常长，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龙尾都是近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中区半山一带交通现在是非常繁忙的，锦鸿棉路上山方向的车龙排到落金钟道，坚岛去上阿里北道方向龙尾去到搬咸道近高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接近金钟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港灯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星汇居。另外，而家佐敦同埋尖沙咀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咁就佐敦尖沙咀一带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加士居道，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西贡街。另外，柯士甸道同埋佐敦道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紧嘅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一起走过 ，Together， 开心日报，杜文慧。 2003年到2007年呢段时间咧，离开咗电台，前路茫茫啊，突然谂起啊，不如翻舞台啊，于是咧就系做咗几个大型演出，同埋写咗几个音乐剧。2007年啦，个仔出世，照顾一个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又系人生嘅另外一个挑战。而家睇翻转头，正所谓有危就必有机，每一次咧其实都可以跨过去嘅。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呢亦都有胡丽云同埋系李月华喺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而今个礼拜最大嘅事件当然就系、是、港区国安法呢正式实施啦。1872311有徐女士啊，你好徐女士。 Hello， 系你好， Hello. 有咩睇法徐女士？ 系啊，我想讲呢就系话佢嗰個國安法嗰度咧，未有個23歲嘅男仔咧，未揸架電單車嘅，話佢插咗個咩今日香港時代革命嗰度咧。 你講今日受檢控嗰位人士？ 係啊係啊，咁、啊、其實阿陳雲毅都有講過嘅喎，佢都有話，佢話咁樣其實都唔應該係告得，因為佢都其實都點講咧，係未曾實行到乜嘢嘛，係插之旗啊嘛，同埋好似咪琴晚啊，特首喺度。就是整咩呀，是咪出嚟讲嘛，就话呢句说话唔得㗎嘛。 你讲佢嗰个政府发言人十点几发表嘅声明吓。 我听到嗱，我就而家呢就唔睇电视添嘛，只係听收音机。但係听到林郑把声呢就係讲过呢句说话嘅，我都唔讲得。好啦，咁或者系都唔紧要啦。咁我觉得有啲问题囉。咁你唔系7月1日之前讲。咁突然间而家你告人就话呢条罪，咁其实如果真系讲普通法，你系唔成立噶嘛？你只能话系撞伤人。咁我觉得即系身为一个香港市民就觉得，喂，乜你哋咁做嘢噶？即系 同埋咧，而家警即係所謂警務人員咧，我發覺真係啊，你嘉賓講得啱啊，嘉賓主持，佢真係唔使做嘢噶。我哋唔係話我哋咩啊，我哋睇到啊嘛。你想報案，佢咧就要幫睇邊度報嘅。佢中意就做，唔中就唔做。成日喺個 canteen stand by 係等咩？等幾時撲出嚟？你哋話即係話我哋啲香港人啊，我講叫香港人咧，佢覺得你有事咧，佢走出嚟，咁就同你哋搏到你哋死。難聽啲講句，香港邊有生意做咧？有時我去食飯都係，咁我聽到係有人唱歌，其實好和平啫。佢走去搞就去搞啦，搞到個餐廳又要閂門啦。咁其實講真啦，社運咧啲餐廳都未話做唔住嘅，真係辛苦啲。但是疫情影响最大，个个都搞唔掂啦。咁我就觉得香港呢个警察究竟做咩呢？ 好多谢晒呢个系徐女士嘅意见。头先所提及咧，嗰一位23岁嘅男子咧，佢暂时被控一项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一项咧恐怖活动罪嘅。好啦，嗱，头先我哋都讲过咧，有关于即系司法机构嘅问题啦。咁因为咧，根据呢个国安法咧，其实就需要有指定法官咧去處理相關嘅案件嘅，咁而根據政府今日嘅公布咧，亦都係話委任咗6位嘅裁判官嚇。咁嗱，我哋睇翻咧就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咧，尋晚發表咗一個嘅聲明啊。咁佢就話咧，指定法官及相關嘅法庭運作咧，必須係符合基本法嘅規定。指定法官咧，只能包括根據基本法嘅規定而任命嘅法官。咁另外咧，亦都話就係、是。喺法官嘅即系指定上面咧，佢就话拥有外国国籍嘅法官咧，并不排除喺指定法官之外。而根据国家安全法第44条规定，指定若干名法官作为指定法官，就并不意味住喺司法机构工作嘅其他法官咧唔适合获指定。亦都话喺考虑个别法官是否适合获指定时咧，必须考虑所有法律上的反对原因，例如第44条所列出的反对原因或者是任何基于偏颇或者是合理地吸引偏颇的观感而提出的反对原因或者是其他法律上的反对原因的。亦都指出就是有关案件的排期处理委派哪一位或者哪些法官负责处理案件或者上诉呢，就是由相关级别的法院领导决定，这些事宜呢全然属于司法机构的职责范围嚟嘅。嗱，两位点睇阿马道立法官嘅呢一个嘅声明呢？亦都补充一下啦，就系呢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嘅副教授，亦都系呢个港澳研究会嘅理事啊田飞龙咧，佢今日有一篇嘅文章，佢就话指定法官咧系唔同于基本法上嘅任命法官，因为咧系特首系基于香港国安委主席嘅领导者嘅角色咧，依法享有由香港现有嘅法官之中，依据忠诚度及司法专业能力标准进行资格审核与确认，建立国安法官嘅法官池嘅。咁所以咧，呢一个系一个司法资格认证机制，一种香港国安法建立嘅新制度。佢就强调咗嗰个忠诚嘅问题吓。胡麗雲有咩分析？ 我十分之認同馬道立終審法院法官嘅講法。佢亦都好清楚地講翻，去任命一名嘅法官嘅時候，考慮嘅唯一嘅一個嘅考慮就係佢嗰個嘅法律嘅專才，而唔係考慮佢嗰個政治嘅取向或者佢嘅背景。咁當然佢亦都再去補充翻，就係話到，都要去考慮翻不能夠即係反對嘅原因。嘅呢啲咁嘅元素系都需要嚟到去考虑嘅，咁所以我都唔重复正话主持人你所讲嘅嗰一啲嘅点子啦。但系阿马道立佢就好清楚再次去强调翻，就系话到嗰个法律专长，而引知道嘅就系话到大家只要稍稍仲系有一啲嘅记忆嘅，就系话之前有一啲嘅人大代表啊，甚至有啲嘅法律背景嘅一啲嘅人啊。他哋個個都好熱烘烘地講，就話到一定係要有中國籍啊，只有中國籍啊，呢啲咁樣樣嘅想法嘅時候咧，明顯地係同呢個專業界別所 重视的一啲嘅价值观啦，系完完全全嘅南辕北辙。而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到，今天佢依家委任咗一扎嘅人，但系事实上佢哋只不过系叫做话任期，根据个法例啊，任期只不过系一年。一年之后，当然佢哋可能会系被再委任啦，但亦都系好可以去再由他人嚟到去替代。咁系咪就系呢一扎人委任咗嗰班人先就系合资格、有能力、有特别叻嘅一啲嘅法律专才嚟到去做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但我谂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去睇一睇嚟紧咁多单，哇！即系接二连三，冚声上去嘅一啲嘅个案，呢一扎嘅法官佢系点样样去审理呢一啲嘅个案咯？ 嗯，李月华， 我谂马道立法官讲紧咧，嗰个系个理想。他作为终审法院法官也就是退休了，他也发表这个声明，我想他都是尽了他的力去做这件事，但我想很遗憾呢，我的现实就是呢，我相信是你刚才说是 田飞龙 先生他说的那个呢，恐怕是个现实， 就是要讲效忠， 是的。虽然呢现在这条法例呢就说呢特首呢就可以諮詢呢、這個終審法院法官，或者係呢個司法罪用委員會咁人員罪用委員會。但你要注意咧，就係、是、同現有嘅制度嘅差別在於咧，可即係佢可以諮詢，佢可以唔諮詢。OK， 但係現在嘅規定咧係佢係要根據終審法院法官或者係司法罪用人員罪用委員會嘅建議去做呢個委任，即係而家。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委任呢是一个我又不讲它形式上，而是说它是必须要遵守或者是不是尊重，它只是要根据它刚才我讲的终审法院法官或者司法罪用人委员会的建议去做的。跟现在的法例说可是差天共地的。即是你写了这几个字下去，但是你可的你真的可以或者 不做的。那现在它今日啊，即系有 case 上到法庭，辩方律师都仲问紧，喂，又要有指定法官，到底系边个指定法官啊？咁、那个官就话听，我已经收到聘书啦。咁即系嗰个情况就系公众根本都唔清唔楚。而家你特首应该系委任咗几位嘅法官啦？ 六位裁判官， 到底系呢六位裁判官系边六位咧？公开咗未咧？嗱。即我相信現實地咧，即我都唔希望俾法官壓力啦嚇。但我估現實咧就係、是、一定係睇個忠誠度。 嗯， 你認為嗰啲法官會判罪名不成立咩？我都希望啊，我都希望咁咧可以睇到呢條法例佢真正嘅應用。我哋嘅法官係真正嘅獨立嘅思想啦嚇。咁、但係我自己就喺呢方面比較悲觀啲，我相信就係告得嘅。實告得入， 另外一個咧都 我想再補充一點就係好重要， 係 就係頭先都講到就係、是、到而家，如果我冇記錯嚇，或者再查證一下，係未有一個官方嘅英文版本。嗱，新華社嘅版本唔能夠作為官方，新華社是一個新聞通訊社。OK， 政府刊憲嘅係一個中文嘅版本，幾時呢個英文版本會刊憲呢？即系呢个英文喺香港嚟讲，喺法庭上嚟讲，系一个法定语言嚟嘅。你可以用英文去审案，用英文吓写呢个结案嘅东西吓判词。即系呢，但系我哋呢条咁重要嘅法例到而家都未有一个官方嘅英文版。咁请问佢所谓嘅外籍法官唔排除？即有多少誠意在度咧？ 另外一個咧，想兩位即係傾一傾嘅咧，就係喺呢個港區國安法啦。喺30號嗰日，即係人大常委會通過之後啦，其實都睇到咧有唔同嘅政治人物咧，佢哋就話退出佢哋所屬嘅政治組織啦，包括咗譬如係前香港眾志嘅一眾人物啦，咁後屘個組織亦都話係解散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已經係離開咗香港噶啦，包括 咗係前香港眾志嘅成員羅冠聰咧，佢亦都係話咧已經離開咗香港，並且會專注咧國際連結、民間外交嘅工作。兩位點睇呢個現象咧？胡麗雲。 嗯，我回应翻你呢个提问之前咧，我想再跟翻就系话到个法官嗰个问题嘅。其实今天咧就系政府就系委任咗六个嘅法官嚟到去专责去处理呢啲咁嘅国安法啦。但系我亦都相信有一样嘢咧，法官佢有佢自己专业性，但佢究竟佢有几咁理解到一个嘅社会民生嘅嘢，我都真系唔够胆肯定。但系即系喺呢一个嘅律政司。去回应传媒就呢个国安法里面嘅一啲嘅法例上面究竟嘅定义啊、诠释啊、检控守则啊等等嘅一扎嘢嘅一啲嘅提问嘅时候咧，佢讲咗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嘅信息出嚟，就系、是、记者问到佢就系话到佢嗰个检控守则嘅时候咧，佢讲及到就系话到啊，即、就、系、是、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口号宣读咗出嚟嘅时候，咁究竟系咪真系叫做定罪咯？咁啊，律政司咧，佢个政府嘅新闻稿佢里面就咁讲啊，律政司就话到啦，他所叫的口号是否客观上其实大家都理解到，应该认知到，其实就是等咗于叫港独啦，因为佢讲紧呢一个嘅嗰啲唔同嘅口号，但佢讲咗里面有一个嘅好重要嘅关键词，佢话客观上大家去理解嘅。换句话说，就系唔系话一个人说了算，或者三个法官去审一单个案就系叫做说了算，而系讲紧一般社会大众人去点样去理解一句嘅说话，即系等同我哋现时非常之普遍嘅做法，就系话到当你有一个嘅诽谤案发生咗嘅时候咧，个案就会系交由陪审团嚟到去审议，究竟呢一句嘅说话究竟系咪真系叫做有一个嘅人身伤害咧，定抑或诽谤咗咧？而现在呢一句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就系正正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点解有啲人讲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会有一个嘅叫做哇反革命嘅一个嘅想法？但有啲人一听完一讲完之后咧，个第一个想法就系话到想翻去香港嘅未即系以前嗰种嘅自由嘅景象，完完全全系两种嘅唔同嘅一种嘅思维模式。出嚟嘅一个嘅 picture， 咁引致到嘅就话，究竟一个嘅法官佢喺唔清楚一个嘅社会嗰个嘅整体嘅发展嗰个嘅氛围，以致到嘅就系话到依家个法例都完完全全系咁不清晰个状态，即系咪真系能够可以自己单独一个人嚟到去评议得到，就系话到裁决呢一个嘅个案咁严重嘅罪行，就系、是、裁决得到佢叫做有罪定冇罪咧？呢、这个系好大嘅疑问。回复翻就系话，你正话讲及到嗰个嘅嘅问题，就系话到事实上，即系今次我哋见得到好多嘅一啲嘅叫做政治人物，又或者一啲嘅政治团体嗰个解散啦，表面上我哋真係睇得到同呢個港區嘅國安法嗰個定立係有一個嘅直接嘅相關嘅，但係我諗我哋都一定要好小心謹慎嚟到去處理成件事件。現在有人就話到要去加強緊呢個國際嘅陣線嚟到去進行點樣樣嘅遊說等等嘅嘢，唔知道啦。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只要大家稍稍有留意翻，依家網絡上經常性有一個嘅字眼就叫小粉紅。啲小粉红嘅一啲嘅字眼，嗰个盛传嘅情况，就正正系反映紧，就系话到，依家其实我哋讲紧话嗰个嘅脑袋嗰个种嘅，即系个偏执性嘅嗰个嘅情况咧，已经唔系再系话我哋成日所讲嘅，就话到可能系叫做年长嘅嗰一群人，可能一班嘅好年青嘅一群人都已经系出现咗一个嘅思想嘅偏执性，而佢哋亦都系无远佛界，唔系净系一个嘅好少嘅地域嘅里边，引致到佢就话，如果佢哋要做到呢一样嘅时候，佢哋我估计佢哋相对性面对嘅难度都唔会少。第二样嘢，我谂呢一样嘢我都要去引用翻呢一个嘅历史学家阿余英时佢。三番四次在他自己的著作的里面，包括他最近的一个著作的里面，他都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现在讲一个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的价值观，这些的价值观其实很坦白一句，是涉及到个人的思想和他自己的 个人的信仰是去到哪一度，但这种思想和这种宗教，即这种的信仰呢，其实是几入骨入肉的一样的东西的。更重要一样嘢，都要睇翻你同我哋个社会结构系点样样。 你要去改变呢啲咁样嘅思想啊、信仰啊，又或者嗰个社会嘅结构咧，其实唔系讲就可以做得到咯。所以引致到就系其实这群嘅年青人又好，什么人都好啦。若然你要去达至到有一种咁样嘅咁普世价值嘅时候，真系唔好咁单纯地净系睇呢一样嘅东西，而你一定要明白到，若果你冇你嗰个嘅同族人、同一命运嘅人同你一齐去行呢一条嘅路嘅时候咧，你好难去打动到佢哋明白呢个价值观嗰个重要性咯。 嗯，少少补充咧，就系头先胡丽云提到咧，即系唔使陪审团审理啦，应该系讲紧咧国安法嘅第46条啦，就系话律政司司长可以基于保护国家秘密啊，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系保障陪审员或者系佢家人嘅人身安全等理由咧，就发出证书指示咧相关诉讼唔需要有陪审团嘅情况之下进行审理，而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会由三名嘅法官咧组成审判庭。一个少少嘅补充，最后剩翻好少时间咧，其实我想讲一讲咧，即系乘住胡丽云头先我讲咧，讲一讲嘅国际嘅反应啊。嗱，有首先先讲啦，就系有53个嘅国家啦，就喺系稍早前嘅人权理事会嘅会议上面咧，就发言欢迎中国立法机关通过系港区国安法啦。咁然之后咧，7月1号同7月2号嘅人权理事会咧，亦都再有20几个国家嘅代表咧，话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嘅，而同一时间咧，亦都有27个国家啦，主要就系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几个，即系27个国家啦，亦都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咧发表联合声明，促请咧北京三思嘅。同一时间，英国亦都宣布会改变佢哋即系 BNO 嘅政策，而美国咧亦都系参议院一致通过咗香港自治法案啦。李月华点睇国际反应？ 大家都系数紧人头啦。头先你讲即系咁多个国家支持，我谂中国亦都做咗好多游说嘅功夫啦喺度。咁好自然地，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所以话咧即系外力所谓外力嘅介入啊，嗰啲干预啊嗰啲，香港就本来就系一个国际城市，即系唔系一个甚至乎你而家講緊上海好、深圳好，佢嗰個國際程度同香港係差好遠。咁呢個本來喺中國嘅領土底下有一個咁國際化嘅城市，對中國其實係一個好事。呢啲國際無論邊個國家都好啦嚇，佢哋喺香港係一個持份者嚟嘅，即係你中唔中意去用呢、這個？講都好，佢哋都係個持份者，所以呢條法例嘅出嚟對呢啲國家其實有冇影響？絕對有影響啦。呢啲國家當日可能係支持中英聯合聲明，係因為佢覺得可以保障到香港有一個係延續嘅自由嘅社會嘅制度喺度，基本法係會可以保障。但係今日呢條條例由個過程、個過同埋去內容到執行。起碼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是完全破壞了這件事，即破壞了一國兩制。那這些持份者他出聲，我覺得也很自然一件事。還有這個條例還有一件很得人害怕的，就是你不是只是中國人或者香港人，你其實任何人，你是個地球人都有機會，你經即有機會犯了這個條例，他都可以有權去拉你。拉唔拉到一回事，即係理論上，即係美國總統佢都係拉嘅，拉唔拉到一回事。咁呢樣嘢呢條條例，即係個咁樣嘅條文，我相信即係佢，我相信俾少少時間國際社會睇完之後咧，我諗個反應仲激烈啊！ 嗯，好啊吓，咁啊唔该晒李月华，亦都唔该晒咧系胡丽云啊，因为即系关于港区国安法，其实都大家仲有好多点咧系值得讨论嘅，咁我哋亦都睇下咧，即系下个星期嘅发展咧系点样啦。咁啊，今晚多谢晒两位，亦都咧跟住有8点钟嘅新闻报道，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